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伙介绍一个头痛的治疗仪。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头痛的问题，有些朋友说是因为睡眠太少了，睡一觉就能缓过来，但是有一些朋友的头疼啊，可能睡再多也缓不过来，有的时候呢甚至得通过一些我们说止疼的药物来帮助他缓解这个头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最近在投资市场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头痛治疗仪，它号称呢可以帮很多的头疼患者、头痛患者替代这个药物，我们说达到物理治疗的方法。到底这样的一个头痛治疗仪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到底能给哪些朋友来缓解头痛的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的聊一聊。 头痛问题困扰1/10的成年人，究竟有哪些有效的治疗及缓解的方法？一款紧箍咒模样的头箍戴上之后，真的可以有效缓解偏头痛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与您一起走进一款神奇的头痛治疗仪。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神奇的头痛治疗仪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甚至跟大伙说一说它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作用呢？首先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人民警察武装部队总医院耳鼻喉科眩晕病研究所的戴静戴医生，也欢迎戴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们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安勤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高原高总，也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还有一位是大伙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曾小麦，小麦也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和三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神奇的头痛治疗仪到底是什么样的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然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关于头痛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缓解头痛的这个小偏方小窍门，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来问一问戴医生，看看大家伙的这些小偏方小窍门 靠不靠谱，到底能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仅帮助自己，也帮助更多的这种头痛的患者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头痛治疗仪，你有什么关心的、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互动问题和互动的奖品。下面呢，我们首先有请高原高总为我们出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吧。 我今天给广大的听众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中国偏头痛发病人群中男女比例各是多少？ 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偏头痛的发病率当中，男性和女性他们两者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1:1， B 选项是1:2， C 选项是1:3。男性和女性偏头痛的发病比例到底是多少呢？是1:1还是1:2还是1:3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共为大伙准备了六份奖品，一份奖品呢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保温杯，然后呢在这个夏天可以保凉，然后冬天可以保暖，非常贴心的一个小礼物，为大伙准备了六份。我们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选出六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节目为大伙准备的六份保温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不仅能够参与互动问答，同时我们的获奖名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当中来随时查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一个头痛的治疗仪，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到底能够帮助哪些头痛的患者。首先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媒体观察员小麦，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媒体从业者又有熬夜的习惯， 对， 同时压力又特别的大，所以说好像在我身边，反正这个做媒体圈子的朋友们出现头疼的比例特别特别的高。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哦，还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像年轻的时候呢，就觉得你熬个夜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真的是你比如说这个缺觉睡眠一少了的时候，这个头疼的特别的厉害，而且呢还有比如说应酬比较多的时候，喝酒喝完酒之后这个血管就跟要炸了一样。然后呢前两天呢去那个高原旅游，然后就出现了缺氧的情况，然后当时的这个头疼的呢就好像喝了三斤假酒一样。而且呢像刚才高总提到的那个问题，说这个男女比例的问题，我觉得肯定是这个女性比男性头痛的这个时间要多。那一个比如说在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这孩子要是 不听话， 对，不听话你也生气的头疼。而且这个女性经常会遇到，像我身边好多的朋友经常会遇到说哎，这个生理期的时候也是头疼的特别厉害。所以就是感觉哎呀，一想到这个头疼真的是生活中好像时时刻刻都可能会遇到。 小麦是有这个切身经历，那也想问问，如果你遇到头疼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它呢？ 其实你说这个头疼就是困扰我们日常生活嘛，但还真没有人说哎，我专门的说去那个看这个头疼。那像一般我的话，那可能就是疼得非常厉害了，就吃止疼片然后那如果要是感觉像一般缺觉啊或者什么的，就睡觉嘛那像 先休息休息， 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好像睡一觉就好多了。然后那有的时候你又没法睡觉，那你只能用这个什么薄荷呀、清凉油啊，就是来缓解 抹抹太阳穴。 对， 这是小麦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哈。 对 下面想问问戴医生，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也想问问您，像小麦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头疼，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也或多或少会遇到，比如说有缺觉、熬夜，甚至有一些压力大，还有像小麦提到女性所特有的，可能在经期前后，可能会有这种经期的头疼，那是不是对于头疼的分类，其实在医学上也有特别多的这种种类划分呢？ 对，因为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种头疼啊，我们说它其实都是一种症状，就跟咱们说的这个头晕啊、咳嗽啊， 这都是很多疾病可以引起的症状，头痛也是一样，很多这个相关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就是这种因素啊，包括这些刚才你说的这种高原的这种环境因素，对，它都可以引起这个头痛。刚才比如说你说的这种在高原的这种就跟这个环境的缺氧啊，然后这种高海拔的这种低压啊有关系。然后像这种喝完酒之后，我们说这个宿醉完头痛欲裂，那种一般就是跟这个酒精代谢引起这种脱水反应有关系。还有女性最常见的这种就是生理期的疼痛呢，就是跟这个经期的这种激素水平变化啊相关。然后这种我们叫这个经期相关的偏头痛，这个最常见。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头痛的原因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具体的分类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最新版的国际头痛分类指南里头呢，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就是这个原发性头痛和继发性头痛。然后我们在这个门诊最常见的话还是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就是帮刚才就是提到这个偏头痛啦，或者是这种就是跟情绪相关的这种紧张型的头痛啦， 就辅导孩子作业那种 这种就是说比较常见。另外呢，除了这种原发性的头痛之外呢，还有就是继发性的头痛。继发性头痛呢，它主要就是根据病因了，病因来分，又分为就是八类。比如说这种就是头颈部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啦、外伤啦，包括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啦、代谢障碍了，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精神疾病等等，都会引起头痛。 那就是说，其实继发性的头痛是我们可以找到病因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引起的这个头痛，我们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对应关系。 对。 而原发性的头痛，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原因，像小麦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我们还能找到原因。我身边真的是有朋友，他就说莫名其妙就是头疼，然后呢每天下午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头痛的症状，然后我说你是不是 心理问题， 头一天睡得太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觉不够睡不够，所以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犯困然后头痛。他说不，他说我晚上睡得特别好，我晚上基本上九十点多我就开始上床睡觉了，晚上我也 睡多了的 不太做梦。他说我一觉能睡到第二天早上，感觉好像也不是缺觉造成的。然后我就说那是心理问题吧，因为我们做这个健康类节目，很多专家都表示心理对于一个人的这种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说应该是心理问题，我说要不然你找个心理医生去疏通看一看。他说心理问题我早就已经排除过了，好像也找不到特别的原因。是不是的的确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头痛，我们是找不到具体的病因？ 对，确实是这样子。就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原发性头痛，它其实现在就是发病机制还不是特别明确，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这种诱发因素。就比如说这种环境的因素啦，就是外界的一些比如说声光刺激啦，然后气味啊，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就是对某些食物比较敏感，或者是就像刚才说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是生活不规律，这些都是诱因。还有一些头痛确实是也没有，就是连诱因可能都找不到。对，但是就是我们说事出必有因嘛，你既然出现头痛了，说明你的身体还是出现问题了。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头痛啊就相当于咱们人体的一个警报器，就是说它出现的话肯定是你的身体某一个部位或者是 出了问题。 对，或者是你的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生活习惯了、作息啦，或者是一些就是这种饮食啊某一方面肯定是出现问题了，它才会产生这个疼痛。 它发出了一个小的预警信号哈，但有的时候这个信号确实非常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甚至是学习。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头痛欲裂嘛，真的疼起来可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专注于自己现在比如说正在手头的工作，甚至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的司机朋友说这头疼的根本没法开车，只能靠路边停，等稍微缓解一点再开车。 对，而且你疼只是一种表现，有的时候就疼的你可能会疼晕过去，甚至还有就是比如说疼的呕吐，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经常有的。 那也想问问现在在我们国家这种头痛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这个像小麦推测的女性真的比男性的发病率更高吗？ 确实是这样。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13年的一个就是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这个什么叫疾病负担呢，它就是根据就是个人还有家庭还有社会，不光就是身心的疾病，包括就是对这个病人相关的一些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然后就是就是研究这结果就显示呢，全球这个原发性头痛的年患病率呢能高达 35.4%。然后在我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呢发现，这个全国的这个原发性头痛的年患病率能达到 23.8%。这其中呢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偏头痛就是能达到 9.3%。这个男女比例呢是1:3。 啊，这女性就是比男性确实 女性更容易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 对对对对，我们说这个女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比例更高一些，还是确实是跟这个就是遗传啦，包括就是说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一般女性就是发病最容易出现在三个时期啊，一个是这个青春期啊，还有一个是产后，还有一个就是围绝经期。 哦，感觉好像都是激素水平有变化，同时这个心理压力、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不要惹生理期的女性。 对，而且他刚才说到了这个疾病负担，不光是说这个发病的人自己疼痛，而且他的家人肯定也很，虽然说这个女性发病高，但是影响到男性的生活。 对对对，是这样。 这个时候在家大气儿都不敢喘了。 对。 刚才呢，这个戴医生跟大伙说了，其实原发性头痛我国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5左右了，而其中占的比例最多的就是偏头痛。很多朋友还不太理解究竟什么是偏头痛，总觉得好像是我一边头疼就叫偏头痛，是不是？咱们先解释一下偏头痛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呀？ 偏头痛呢，它就是有个偏字嘛，所以它就是一般发病的话，确实是就是说这种一侧比较常见，但是就是说有些患者他确实也是两侧，或者是不是典型的咱们说的这种太阳穴这个部位，它可能在前额呀，或者是眶周啊，或者有些人是在顶部啊。啊，但是一般来说就是说这个咱们俗称这太阳穴这个部位这个疼痛比较常见，然后它的这种发作形式呢，患者一般都描述为就是像拿刀子就是那种一弯一弯那种疼痛，还有人说就是像那种就是血管跳动那种搏动性的， 哦，一跳一跳的疼，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头痛的这个同时呢，还有很多人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声音光线的这种敏感了，我们叫畏光畏声，然后严重的话可能还伴有这个头晕眩晕恶心呕吐，然后它这个发作呢，它是一个复发性的，就是说它不会说是只是发作一次，就没事了，可能过段时间它又发作，所以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头痛，至少要发作5次以上才够诊断标准，还有呢就是它的发作时间一般可能都是持续15小时，一般都是持续到4到72小时这样子，有的头痛可能就是慢性头痛，可能不太典型，可能会持续几天，甚至就是说这个1周以上啊，甚至能达到1个月啊。还有他这种头痛呢，一般都是中到重度的，就是我必须得停下我手里的活儿，我必须得去卧床休息，或者是我必须得找止痛片来吃啊，不是说是 忍忍就能过去的， 对，忍忍就能过去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头痛的话，它就是说一般就是不能用其他的疾病来解释，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找到了病因，那就是一个继发性的头痛，它就不叫是这种原发 性 的偏头痛了。 那也想问问像高总所带来的这款产品哈，它能解决什么样的头痛，是对原发性的头痛有疗效，还是对继发性的我们找到病因的这种头痛它也能够缓解呢？ 我觉得呢，它也是在分不同的人群。一般的原发性的头痛解决的呢是比较彻底的，继发性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其他因素，比如什么脑的有肿瘤啊，这些东西呢，严格说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大， 解决不了。 对，主要是还是就是等于是原发性的头痛。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跟大伙儿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头痛的治疗仪，更多的是针对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哈。那也想问一问这个戴医生，现在对于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如果在正规的医院接受治疗的话，现在的治疗手段、治疗方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其实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就是我们找不到具体病因的，我们不知道哪有毛病，但是头痛这个症状反正是表现出来了。那对于比如说正规医院接受治疗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现在头痛呢，就是说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药物治疗。咱们就是主要说原发性头痛吧，因为继发性头痛的话，如果你找到原因了， 针对病因 的，对，针对病因治疗，对，那个是就是说可以去除病因，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这个效果的。但是对于原发性头痛呢，它主要还是以防治为主，就是如果是急性期的发作呢，咱们就是有急性期的就是这个用药，如果是就是说在这个发病间歇期，咱们也有就是预防性的用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就是这个行为认知疗法啦，或者是这个教育啊、健康生活方式的训练啦，或者有的患者可能是合并就是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啊，也可以做这种心理疏导啊，另外呢还有这种物理疗法。 物理疗法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物理疗法呢，主要就是 只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就是物理的方式，就是一般都是以这种电化学信号的这种方式来调节神经功能。然后呢它就是分为这种有创和无创的。 嗯， 它这个有创的呢就是例如这种脑深部的这种电刺激啦，然后这种脊髓电刺激啊。然后像无创呢现在就是临床用的比较多，比如像这种经颅磁刺激啊，还有就是这个经皮神经电刺激。 嗯，那也想问问高总，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头痛治疗仪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是刚才这个我们说戴医生所介绍的这些我们的治疗手段当中的一种吗？还是说其实是一个独创的，我们新发现有这种专利的一个新的技术？ 这个技术呢是叫低频电刺激技术。这个低频电刺激技术呢严格说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在我们在60年代实际上就已经有了，但是当时呢我们的工业水平是非常低的，所以它的机器非常大，到医院以后是非常大的，就跟一个 X 光机的这样来给人来做低频电刺激。但是随着咱们的科技发展，就是等于电子工业的发展，使得呢这个低频电刺激的技术进行了小型化。那么比利时呢这款机器严格的说呢是比利时研发的，它大概呢通过了10年的研发，那么推向了市场。那么它的技术呢就是小型化可穿戴 变得更加便捷了。通过这种技术的不断的更新和迭代， 对， 现在可以把在原来医院这种大型设备做的这种生物的这种电刺激变成一个可穿戴可便携的这种我们自己可以随时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了。 对对对，所以呢说这个产品呢它有一个双重属性。一个属性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拿到医院作为一个新的治疗手段来用于患者。它同时呢将来那么大家的认知度高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家庭的必备用品。 那像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想问问您，像戴医生刚才说了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它其实也分急性期和这种我们说慢性期，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这种预防性的一些防治这个干预的手段也好用药也好，那像这样的一个头痛治疗仪我们更多的是针对急性期的头痛，还是说对于这种预防性的也有自己的作用？ 实际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建议这种使用这个仪器呢首先呢先到医院让医生呢确定您是不是头痛偏头痛患者 啊。 那么如果你确诊是偏头痛患者，我们建议你呢就使用它，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那么在你不发作的时候你用预防的方式天天使用，这样来讲呢就可以起到什么呢，就可以起到就是减少发作次数降低发作频率的作用。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头痛的治疗仪更多的是针对原发性头痛当中最常见的偏头痛这样的一个类型，它的疗效会是更好的。除了这个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可以用，对于这种预防性的也是可以使用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互动问题哈。孙璐想问，除了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说应该是1:3，他还想问问两位嘉宾，如果遇到偏头痛通过这种穴位按摩的方式能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戴医生，像通过比如说穴位的按摩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我热敷一下，这些方式能够缓解这种偏头痛吗？ 其实这个中医咱们就是对这个头痛治疗呢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因为咱们的祖国医学也是博大精深。对，博大精深。其实在我们的那个中医门诊也有专门的就是这个针对头痛的门诊。一般就是有这种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种穴位按摩、针灸，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这种中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偏头痛的这个发病机制本身就还不是很明确，有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呢有些这种试验性的这种药物治疗 摸索的， 对，摸索，对，如果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就是说患者的这个症状啊能够减轻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一种治疗手段。 对，你要说到这种偏头痛的这种治疗方法，其实大家可能每个特别是饱受这个偏头痛这个困扰的这些患者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小偏方，比如我有的时候呢就喜欢拿一个那个，包括你看有很多孕妇拿一个那个绳子把 勒住， 对，勒住，然后就感觉这个一勒紧了之后呢好像有所缓解。因为其实我也试用过就咱们的这一款设备，它也像一个就紧箍咒似的， 的，哎，你就戴在头上，然后感觉挺紧的，而且它也是有那种刺激，所以我就在想，那它，您刚才说到这个电极刺激，它是不是也是比如说通过这种勒的这个感受，然后同时呢还给你这个比如说一些相关穴位进行一些刺激，然后起到这个效果呢？还是 原理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这个原理呢，我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专业啊，那么更专业的应该是大医生。但是呢，我作为我们搞这个管理和做营销，对它的基础理论呢，我们也是可以了解的。 嗯， 那么它实际上呢是通过低频电刺激，刺激我们自己的神经，那么产生自己就人体啊，其实它是有一个自我反应， 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它会生成一种物质叫内分肽。啊，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实际上就是一种自身产生的止疼的因素的一个素质，其实就这么一回事儿。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低频的电刺激，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这种止疼的物质分泌出来，让它分泌的更多， 对， 来缓解这个头疼。 对， 嗯， 是吧？戴医生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简单不专业啊，我简单的说。 那问一问戴医生，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频电刺激，的的确确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这种我们说，抵御疼痛或者说止疼的这种物质吗？ 嗯，那就是说到这款仪器的原理之前呢，咱们就得先说说这个偏头痛它的发病机制。 嗯， 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其实最早这个头痛就是出现在咱们人类可以记录的，就是这个记录当中呢，是可以提前到最早古埃及文明 啊， 从那会儿的咱们就是那个墙壁上那些壁画就能反映出。那会儿其实就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普通人的受头痛的困扰，但是那会儿没有医生，那会儿我们叫什么，叫巫师。对，巫师，你可以看到壁画上巫师是拿着一个就是锯子，然后就是对放在病人的头上，那个画看着很血腥恐怖的，那说明这个头痛已经就是说这个折磨咱们人类这个几千年了哈。 对对，包括曹操不也是吗？然后给他治那个头痛不也要开颅手术？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发病机制呢，到现在虽然还没有明确，但是随着咱们这医学的发展呢，咱们还是就是说那个从中呢就是说获得了一些端倪。比如说这个之前呢比较流行的这种血管源性学说呢，就认为这个头痛可能跟这个血管的这种痉挛啦，或者是这种扩张引起缺血有关。还有包括后面就是出现的这种神经元学说呢，它主要就强调了这种神经递质。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学说呢是三叉神经血管学说，然后它是把血管呢神经啊还有神经递质然后这几种学说结合在一起。然后咱们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学说就认为咱们这个偏头痛患者的大脑啊，它就是说异于常人，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这种高敏状态。这种高敏状态呢就使就是说这一类患者的阈值就偏低，可能正常人就是说、 没什么反应。 对啊，而且就是说他这个大脑就是说他本身有这种抑制作用，比如说我的头痛如果要上传到我的就是大脑皮层，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是这种抑制的这种 就抵消一部分， 对， 不疼你不疼， 对，他但是呢，偏头痛患者呢，他可能就是这个抑制作用他又减弱了。另外呢，他就是这种中枢和外周这种敏化提高了，所以就是说咱们说的这种偏头痛患者呢，都是一类比较就是拥有特殊体质的人群。 对，就像我们比较敏感， 一般我们就是说来偏头痛患者，我们一看大夏天的，还戴着围巾、戴着帽子、戴着墨镜，他。还没说话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有头疼 啊？ 对， 他有自身的一些这个特点哈。 特点，对，而且、就是、 我得打断您一下戴医生，因为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到了， 好的， 咱们下半段继续就着这个偏头痛的原理跟大伙来说一说这种生物电刺激到底能不能够让我们的人体分泌出这种我们说止疼的物质、还有也跟大伙来对比一下，比如说通过直接服用这种止疼药，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更方便或者说更快捷的获取这种止疼的物质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头痛问题困扰1/10的成年人，究竟有哪些有效的治疗及缓解的方法？一款紧箍咒模样的头箍戴上之后，真的可以有效缓解偏头痛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与您一起走进一款神奇的头痛治疗仪。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头痛治疗仪。为大伙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耳鼻喉科眩晕病研究所的戴静医生，还有安琴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高原高总，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小麦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头痛治疗仪的问题。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三位嘉宾一起探讨呢，尤其是小麦现身说法，说了说自己平时经常受到这个头痛的困扰哈，自己解决的方法就是很疼的时候就吃一个止疼片。 对，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戴医生帮我们从我们说偏头痛，尤其是这种原发性头痛的发病机理上来解释一下，像这种比如说生物的电刺激能不能够让我们自身分泌出来我们说止疼的这个物质来。 好，刚才那个在节目的上半段，然后我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偏头痛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发病机制。然后说到咱们这个头痛治疗仪呢，它其实就是属于咱们说的物理治疗中的这种经皮神经电刺激。它是属于这个低频的一种电刺激，然后它的那个信号电信号的释放啊，它非常的缓慢。然后呢，它是通过一种就是特殊的这种电极片，然后就是要紧贴于咱们的皮肤表面，然后呢通过这种电极片呢，能精准的将这个电信号呢，就是说释放到咱们这个神经分布区域，比如说咱们这个三叉神经的眶上神经啊，还有滑车上神经的分支啊，然后通过这些神经分支呢，来调节咱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疼痛相关的这种控制区域，然后来产生这个内啡肽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神经递质，从而呢就是这个提高咱们头痛发生的阈值，然后就是使这种头痛相关的这种区域，比如说咱们这种 额叶呀还有颞叶的这种皮层代谢能正常化。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医学原理上的的确确能够解释通，这样的低频电刺激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己多分泌这种止疼的物质出来。 对对对。 哦，那也想问问，既然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现在还有，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你也提到更多我们现在在医院所使用到的这种治疗的手段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药物，那像这种服止疼药也是很多头疼患者的一个选择，大家总觉得这个你通过这种生物电刺激的方式是刺激我自身分泌这种止疼的物质，那我直接吃这个止疼药不也是补充了这个我们说止疼的物质吗？ 对，而且会不会见效更直接 更 快 一 些？ 嗯，这个我们就是在临床中呢也做过就是相关的这个研究，然后我们在临床中呢就是选取了就是60个这个和头痛相关偏头痛相关的眩晕的患者，然后他们都是在眩晕就是发作间歇期呢出现这种偏头痛的发作， 嗯， 然后我们是就是每天然后给他们使用这个治疗20分钟，然后就是连续使用一个疗程10天，然后就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呢我们是分为了这个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的患者呢就是除了就是这个相关的药物治疗之外呢我们还使用了这个就是这个电刺激疗法，然后呢这个对照组呢只是单纯的这个使用药物， 嗯， 然后最后的结果表明呢就是说这两组的患者呢就是说通过治疗肯定都是有效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治疗组也就是同时使用这种电刺激治疗的患者呢他这个就是有效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更短一些， 嗯 啊， 嗯， 对， 那就是说即便这个 起效的时间更短， 对对 对 、嗯，那也问问高总，就像比如说如果带上咱们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治疗仪大概我带多久就能够起效了呢？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一般呢对于这个偏头痛的患者他一般呢都有一个阈值预感，不是说 立马就疼的忍不了 啊，对对，不是，他会感觉哎呀我偏头痛要犯了， 嗯， 这时候我们就建议他马上就带上机器，带上机器呢在带上机器的同时，我这有一个患者那是在榆林的， 嗯， 这个人呢10年了， 嗯， 偏头痛， 嗯， 那么他就靠吃药，那么他的等于是小姑子是神经科医生， 嗯， 他呢对这个机器呢是非常感兴趣，就让他嫂子用这个， 嗯， 他发现收到这机器以后就感到马上就要偏头疼，结果呢他就戴上了，那么戴上呢第一个因为这个机器呢它有是20分钟是一个周期的， 啊， 那么它第一个周期的时候头痛有缓解但是不是很明显， 嗯， 那他按照我们的指导就进行第二次周期的治疗，当第二次周期治疗的一半的时候30分钟的时候他的头痛马上就缓解了， 嗯，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对这种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建议使用就是20到60分钟， 嗯， 都会起到止疼的作用， 嗯，好，那大家关于这样的一个头痛治疗仪甚至关于头痛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伙准备了6个非常精美的保温杯，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奖品的话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我们的互动问题也非常的简单，我国偏头痛的发病率男女比例是多少呢？给了大伙儿3个选项， A 选项1:1， B 选项1:2， C 选项1:3，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我们已经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答案哈，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6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保温杯，大家伙也可以关注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左下方有一个获奖查询的按钮，我们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按钮来查询我们的获奖名单。刚才呢我们和大伙说了这样的这个生物电刺激的这种方式配合药物治疗，然后呢它的起效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然后呢也想问一问有听众朋友刘海平就在说这种治疗仪有没有副作用啊，家用的话时间控制多长呢，半个小时这样的时长行吗？嗯，高总 应 该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 因为它呢是分三个档次。我先说第一档，就是当你头痛发作的时候，我们建议使三个疗程，也就是三个20分钟， 就60分钟， 60分钟， 这是连续吗？还是说我 连续？ 连续60分钟 啊，对，这个机器呢，因为它呢就是按第一档，它会嘟的发生一声提示音，然后呢你就使，你觉得头痛缓解了，它自动20分钟就停了 啊。 当在20分钟还没有停的时候，你觉得还在痛，你再按一下机器，它又嘟的一声。它呢就再继续第二个档次，所以呢一般呢1个小时几乎呢都会把头痛解决。 也就是说急性期使用基本上我们控制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预防期，因为刚才说了，因为偏头痛的发病的频次和它的时间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偏头痛患者，我们建议你呢就是在不发病的时候也要使，每天坚持使用20分钟，这样呢就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 预防的效果 啊，这就是第二档的功能，叫预防功能。 那您刚才说好像是有三档， 对，有三档，对，那个第三档呢，实际上是一个呢叫舒缓压力档。那么这个舒缓压力档主要是什么？它做一个镇静和舒缓压力。很多人啊，大家因为那个小麦呢在上海参加最近4月11号到14号的时候 对 一个全这个国家的国际医药展，因为这个产品是比利时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参展的地址呢就在国际馆，因为每年的国际馆我们都参展，连续参展了3年，那么3年每年都是国际馆里最热闹的。为什么呢？它是做体验式，所以我们有10个沙发，那么每个人呢只要到这儿来，有偏头痛的那么你可以体验，没有偏头痛的说我这个，因为那年呢有一个投资公司的这个高管，他带着一帮人啊，一群人围着他来，然后说张总您试试您试试，他呢很这个不好意思试，后来呢当时呢我在那儿，我说您试一下，没关系的，他就试了，结果20分钟他睡着了。 那打起呼噜了是吧？ 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他就舒缓了你的压力。舒缓了你压力呢，他的感觉是什么？当你带上这机器的前1-2分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后面呢就开始有感觉。你最先的感觉是你两个眉在慢慢的麻。两个眉间麻。然后眉间麻随着眉间的麻就再往上走。走到你的前额的上头顶开始麻，这种感觉呢，好像有一东西在抓住你，这时候呢，你呢就有一种啊想睡觉的感觉，所以很多疲乏的人啊就睡着了，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对于第三档还会帮助大家有这种安眠的作用。 对，没错，是这样的。 那大家伙除了关心这样的这个效果之外啊，像刘海平问的，这种治疗仪有没有一些副作用？那也想问问戴医生，我们了解了它的这个原理，会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分泌很多的这种我们自身就会分泌的这种物质，但是分泌的量可能会加大。那如果我长期使用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的产生？或者说我不刺激的时候，我的身体也会不停的分泌这种我们说止疼的物质，会造成一些副作用呢？ 因为这个物理疗法呢，它不同于药物治疗。我们知道它这个药物治疗呢，尤其是急性期的这种药物治疗呢，如果就是用药不当，比如说这种出现这种就是药物滥用，它可能会导致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然后但是这个物理治疗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在你不使用的期间呢，它应该不会对你的就是说这种神经呢产生一些这些相关的这种药物的这种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说推广这个物理治疗，对，因为它的使用呢，一部分呢就是说能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还有呢它就是能减少这个药物的使用。 对，因为我这儿还有2个问题啊。那一个呢，像刚才高总说到，我们在这个应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它20分钟到1个小时，它就能够缓解这个当时的这个头疼的这个症状。那它能管多久啊？ 就是比如说我这一天戴一个小时，然后他管我这一天不疼，还是管我这半个月不疼，还是这个咱们有没有这种相关的调研？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这样，你看那个国外给我们发来的资料啊，就是很多的办公室人员他可能带着这个机器在工作就带着机器去工作的。那么如果说管多长时间，你会感觉到啊，带了这个机器20分钟以后你脑子非常清醒，基本上一天内他不会再发作有什么头痛的毛病，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一直带着这个在工作，那可能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比如说我因为头疼的时候是吃止疼片嘛，那可能有的时候， 但是我建议你啊，真的你是我的机器啊，我跟你讲千万别吃止疼片。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你看止疼片可能我一开始呢吃个半片，然后哎就有效，然后后来呢就得一片，然后后来呢可能得我吃两片，或者是半天就得吃两片，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比如说用上这个物理治疗的，那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一开始我戴20分钟就管用，然后后来我可能要戴一个小时才管用，那后来我可能得一直戴着。 不会，因为实际上呢，刚戴这个机器的时候啊，很多女性的同胞啊，都不适应。为什么呢？它是有一种电刺激的。因为虽然呢，就是刚才戴医生也说了，那么在这个男女发病比例呢，那么1:3的，那么女性很多。但是其实女性呢，她对疼痛的耐受性比 相对高的 过低 哦， 她实际上低的，她比那男就是男士呢对头痛的忍耐度高，女士忍耐度低的，所以这个机器呢，实际一开始刺激有很多呢依从性不好，哎呀，刺激我太难受了，但是实际上呢，你如果戴上一两次以后，你会感觉这个刺激很舒服，很舒服，就会就像你所说的，但是它不会产生依赖性啊，因为你戴，就像刚才说物理疗法，你戴上了它刺激，你不戴上它就不刺激了。 那说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小麦所担心的这个会不会产生依赖性的问题，同时我也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毕竟是有治疗效果的，它的安全系数到底怎么样，它的安全性有没有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这种检测和认可呢？ 这个我觉得呢可以呢通过这个认证来说了。因为这款机器呢实际上我大概是在2014年那么进入了咱们中国，获得了这个中国的 CFDA 的认证， 国家食药监的认证。 对，其实它最早呢实际上呢是获得了美国药监局 FDA 的认证。它是美国药监局就是在全世界所通过的第一款用于治疗偏头痛的设备。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食药监局对它进行了认证，而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自己的食药监局对这样的一个产品也进行了认证。对于安全性和疗效方面是有这个相应的保证的哈。我记得您刚才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最早说它的产生是在比利时。 对。这个比利，我这么说一下，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释凡黎呢，它的原产是比利时的。那么到现在来讲呢，全部所有的包括它的电极、它的纸巾，全部是从比利时进口的。那么它这公司产生于呢2004年，与全球呢多所大学在国际研究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获得了比利时发展最快的科技公司的50强之一。近年来呢，这个释凡黎呢在国际上也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患者熟知。在2016年，释凡黎被世界三大医疗指南之一的 NICE 指南推荐进入了英国医保系统。英国呢每日邮报用了大量的篇幅向英国国民报道了这个消息。 也就是说在英国这样的一个产品已经纳入到医保的体系当中了。 我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国 也纳入了 大部分的城市都可以进行医保报销的。 就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在医保报销的范围之内了。 对。它是呢叫低频电刺激治疗。全国呢各个省市都有它的医保的收费编码。这个编码呢是3401 40199。 哦，这个是您说在医保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出现了偏头痛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想问问戴医生，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问题，我需要找您咨询和治疗，我听到有这样的机器，我想问问医生，比如说他医生一开始给我开的，比如说是止疼的这种药物，我听说有这个地平线自己也在医保范围之内，患者可以自己要求吗？还是说医生会给他一些这种方面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的药物先减量，我们可以配合着这样的低频电刺激的一种方式，可以同时治疗。 嗯，因为我们现在常规临床呢，还是就是以药物应用为主。 嗯， 但是就是说，有些患者呢，可能就是说，确实是更适用于这种物理治疗。 嗯， 啊，然后主要是针对就是七类人群。我简单说一下，比如说是有些患者他来了，他就说我就是不想用药，那这种患者呢，可能就比较适合用这种非药物的治疗手段。 嗯， 然后还有呢是一些就是这种药物治疗不耐受，比如说咱们知道很多急性期的这种止痛药，它有很多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就是这种不良反应，对，像这类患者呢也可以使用这种物理治疗。另外就是有一些这种药物过敏的，就是咱们说的有这种药物禁忌症的患者，或者有些这种严重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有些这种它是属于这种药物禁忌症的患者也可以使用。还有就是有的病人他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止痛药他吃了很多，但是效果都不好，就这种药物治疗疗效不好的。还有的就是这种怀孕呢，或者是备孕期间，或者是哺乳期的这种妇女， 用药需要特别谨慎的。 因为本身这个时期的妇女，就是说这种偏头痛就发生率就比较高， 嗯， 所以他们就是说就是比较适用于就是这种物理治疗。此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就是刚才那个高总也说了，他们这个有这种预防，还有这个就是睡眠模式，所以有些这种就是合并有焦虑啊、失眠呀、压力比较大的这种人群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给他推荐这种治疗手段。 哦，那我刚才也挺感兴趣，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咱们已经进入这个医保系统，那是这个仪器 OK 我可以通过医保来购买，还是说比如说它的治疗医院买一台放在医院里，然后 我每次使用来付单次这个付费？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像在这种低频电刺激的这种疗法，像市场上 就除了 这个之外，除了高总所这个代理的这个产品之外，比如说在医院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品牌，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方式可以供大伙来选择呢？ 嗯，这个治疗的话在我们医院开展不到两年，然后目前呢市面上可能是有一些相关的，也是它号称是这种 低频电刺激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于这种网上的产品呢，我们还是就更信赖这种就是说这种经过就是这种认证的，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会更安全有效一些 啊。所以说其实也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现在对于这种头痛治疗，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大致了解了一下，这种低频电刺激的的确确是有疗效的，而且呢能够帮助很多朋友缓解这个头痛的问题。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可能在网络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在商场当中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有的可能像头盔一样，有的呢可能像一个绷带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样的疗效，我们一定得选择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这种认证的产品，它对于它的安全性啊，对于它的疗效啊，才有更多的这种保障。那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除了这个高董公司的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可供选择，但是不管是哪个牌子，我们首先得选择经过这种食药监总局认证的产品才是有效的。那小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医保报销的话，我们到底是哪种方式，是通过医保购买这个机器，还是说医院购买了，我只是负责这个单次去治疗的这个诊疗的费用呢？ 这样我来解释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那么现在呢咱们的释凡离进入中国市场那么3年多4年的时间， 嗯， 主要的是做的临床，就是临床跟各个大医院，那么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国外的产品， 嗯， 大家会说国外的人群他的适应和我们中国的人群 一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了，我们有体质的差异啊。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就是作为我们安勤公司，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就是把适合的产品带给合适的人， 嗯， 也就是说这个人能使用它，对他的产疾病有好处，我们才能让他去使用。所以呢我们等于3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临床，那么跟全国呢有120多家医院进行合作，那么来讲开展这种治疗。所以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正在这个全新推广的过程中， 嗯， 所以医院的普及还不是很高， 但是随着我觉得随着中国家医改政策的这个落实和开展，那么采用减少药物的使用，提高物理的疗法，提高医院的物理治疗的技能，所以这种产品呢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中国的各大医院。我们在南方的有些政府，那么用政府的买单给各个社区医院配了这些东西， 相当于这种慢病管理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实行了慢病管理的这种一种方式。 嗯，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哈，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戴医生，如果有这个偏头痛或者说原发性头痛的这些患者朋友，除了我们说服药使用这种生物电刺激之外，有没有一些方式非常的简单易行，甚至我们可以不用花钱自己在家进行这种调理，像生活方式方面的，希望您给一些建议。 嗯，对，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疾病啊，咱们说它都是就是说首先呢患者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 咱们俗称的要做三好生，哪三好呢？就是吃好睡好心情好，对，你做到这三好呢，疾病可能就能好一大半。 嗯， 啊，咱们说的平时呢就是偏痛患者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熬夜睡眠不足啊本身就是引起这个头痛的主要原因之一。 嗯，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好多偏痛的患者呢我们都说是那种完美主义者，对自身要求特别高。 嗯， 所以这时候呢你适时的呢可能就是说降低对自身的要求，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呢会对一些特殊的食物比较敏感，比如说这种茶呀咖啡呀，或者是乳酪制品呢，或者是酒精啊之类的，还有一些腌制品，还有一些患者就是对胃经可能都会就是说诱发他这头痛。所以这种食物呢可能也是导致头痛的原因之一，自己要去就是说这种自己去就是总结摸索啊。还有就是要减少这种外界的感官刺激，因为偏痛的患者啊对就是这种外界的光声啊气味啊还有其他的这种刺激啊，包括这种噪音啊或者是温度啊变化都非常敏感， 就头疼别去蹦迪了。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嘈杂的环境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夏天阳光比较刺眼，确实是需要做好一些防护的，然后包括这种冬天的保暖啊等等。另外就是刚才就是有这听众提到这种按摩呀， 嗯， 咱们也可以就是进行这种相关的这种就是这种头部的穴位按摩，比如说这种风池穴，每天可以就是进行就是20到30分钟的这种穴位按摩，也可以就是说这种缓解这个头痛的发生。 嗯，好，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的技巧提供给大伙儿，如果您受到这个偏头痛的困扰的话，我们可以先从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调整。像戴医生说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三好生，吃好睡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如果偏头痛依然没有好转，甚至我们说偏头痛依然困扰您的话，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偏头痛的话，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给您进行一个诊断。我们如果是这种继发型的，能够找到原因，我们对症治疗解决它是最好的。如果是这种原发型的头痛呢，也不用特别担心，我们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缓解它。虽然可能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手段没有办法达到根治它，但至少我们可以缓解它，让它不去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嗯， 好了，那今天节目非常有限，到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和大伙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就是我国偏头痛的发病率男女的比例，正确答案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1:3，一个男性发生偏头痛可能同时就有3个女性朋友发生偏头痛。所以说也要提醒广大的男性朋友，生活当中多多关爱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 谢谢谢谢。 好的，那具体的获奖名单呢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会在下周二之前把我们的获奖名单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最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群特殊的儿童。这些儿童呢，可能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缺陷。那这些缺陷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怎么发现，怎么去干预它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